星城还有古城呢、啊、 对、哦、星城它本身就是一个古城、 嗯、 啊，就是已经是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。 那它那种建筑是 袁崇焕将军的 是吧？ 对对对对，它是唯独的一个，就是那个城西门那边有一个圆形拱形的那个门、 嗯、 大炮是朝里边开的、 嗯、 啊，这是指的是它那个星城的古城。它虽然不像这个平遥古城啊，或者丽江古城啊，或者江南的一些这个什么西塘啊、周庄了、啊、这些地方、 嗯嗯、 它没有它那种风格，但是说他现在是真正的就是踏踏实实的，当地的老百姓都还在里边生活、 哦、 而且就是说 那很朴实呀。 对，而且就是说出了北门，他们菜市场里面的早餐特别好吃啊。 啊，真的吗？ 真的。 那东北的早餐量还是够份儿的。 对对的，而且他的什么， 他的早餐吃啥呀？ 你看啊，就是他的各种的东西都有，他那个属于一个、 哦、 就是属于一个市场的类型的。 是那种早市吗？就一条街 上面出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 东北特色的、 就是那个特点。然后说是、 嗯， 比如喝他们的豆浆的话，可能和我们的豆浆完全是两个概念的。 哦、oh? ， 对，它的浓郁度特别的浓、oh. 啊。然后这是其一，第二一点，吃他们那个干豆皮儿 啊， oh, 对， 就是薄的，就手工做的啊，薄的能像纸一样，能看对着光能看看透过去。 干豆腐、 嗯， 尖椒干豆腐， 对， 也是特别好吃。 对，还有他们那水豆腐， 嗯，对，水豆腐也行。 对，因为可能是说吃海鲜嘛，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，但是说我肯定要提到他们那个地方的干豆腐、水豆腐，然后这是一个必须， 嗯、 肯定是到当地之后肯定要一吃的一个东西。 对， 最主要的是晚上的时候，它像它这种古城里面，不像说是很多古城里面那么多音乐厅，那么多那个 酒吧、啊， 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么闹、 嗯， 那么你完全可以就做。就在他那个，就是他主要还是以牌坊为主嘛、 哦， 对吧？然后除此之外，就是你完全可以在他那个古城里面去坐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去，就是和几个朋友，就是坐在饭店门口啊， 嗯嗯， 就是和几个朋友喝杯酒，然后看看月亮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 对，我觉得 或者说是您到海边去、嗯，因为海边就离他们很近很近，然后大概开车十来分钟就可以到这个什么三角揽胜呀，或者龙回头那边， 嗯嗯嗯， 都是值得，对，都是能够赏月的一个好地方。 海上生明月。 除此之外、 嗯、 在距离星城只有五六公里的地方，然后还有一个位置是开启了一个叫启航栈道。 启航栈道， 启航栈道就是航母基地的附近、 哦、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栈道。 这 个、 是辽宁建的吗？那倒没有， 那个是我们是看不到的哈。 啊，好的。 但是它打造的这个也是栈道，就是类似于一个舰、 嗯， 类似一个舰是一样的、 嗯、 所以说是它就叫这个启航栈道、 嗯、 那么这个栈道打造的一个意义，也就是说它的现在目前也有了一片的红海，就是它已经有了两年的沉淀了、 哦、 然后这个像剪蓬草的成长可能大概都两到三年的时间。 它这个剪蓬草是自然生长的还是也有人工养殖的部分？ 就是它不需要，它只要说是它本身是具备有一片的、 嗯、 但是如果海域不保护的话、 嗯、 那么它肯定说是就会逐渐的缩减、 嗯、 但是如果说一旦保护规范了之后，然后它会无限量的扩大规模。 嗯， 而且这个栈道是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如果说大家以后再去的话，对吧，那么说这个栈道是永远不收费的。 嗯， 不能说永远，至少是近好多年是不会收取费用的。 哎、嗯、大家一定要这个记清楚啊，这个栈道叫啥了的？ 启航栈道。 启航栈道，哎， 对， 在星城的五六公里处。 对对对，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也从北京出发的话、 嗯、 是沿着这个从山海关出去，沿着滨海大道一路可以向东走一百多公里的地方、 嗯、 然后就基本上快到星城了、 哦、 然后这个位置就是。 好的、 嗯、 那如果要是说咱们去这个地方像星城啊，包括红海滩它这些地方，那我们住在哪儿呢？住怎么样？ 其实住的话在星城它是这样，它有农家乐、 嗯、 有这个古城里边也有一些少量的客栈 啊、 哦，民宿类的 也是可以有的、 啊、对对，然后在这个星城城区， 嗯，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四星的、五星的，什么观海的酒店，什么这种各种类型的都会有啊、 嗯， 就是根据您的需求可以去选择。然后，如果说是就是我们有很多朋友可以选择住在葫芦岛也可以，因为它星城到葫芦岛，说实在话就跟一个城市一样的， 这么近呀？ 对，坐公交车两块钱基本上就到了。 啊、 嗯哦， 好的，是可能通州到。嗯，到我们台的距离吧。 对对对，基本比这近、 哦， 就是根据您的需求可以去选择。 嗯、 然后，如果说是就是我们有很多朋友可以选择住在葫芦岛也可以，因为它星城到葫芦岛，说实在话就跟一个城市一样的。 这么近呀？ 对，坐公交车两块钱基本上就到了。 啊、 嗯哦， 好的，是可能通州到。嗯，到我们台的距离吧。 对对对，基本比这近、 啊， 比这 个 近，比这个近， 能到传媒大学。 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可以选择的话，就说是就是可以选择，就是我建议的话，一般情况就是住在星城或者住在葫芦岛， 嗯， 或者你如果说是确实我头一天我先赶到这个盘锦的话，因为北京到盘锦是一共是600多公里，啊， 600多公里得开个